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

笑，请过了灵台，怀中宝，

老将军，你何必身背金战可算得盖世的忠良， 身份不转场， 走向前，心那大力，躬身，依然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